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七十集，龙申的幽默感。 黑漆漆的楼梯，还有个人趴在这里，肯定会把人吓一跳吧？ 怎么弄成这样？ 熟悉的声音令冬至勉强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应了一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冬至才想起来， 啊，这好像是龙申的声音。龙菊， 是我。 冬至靠坐在台阶上， 不好意思，我走不动了，没吓到你吧？ 事情解决了， 算是吧。对了，您在正好，我有事跟您汇报。这次我们好像又遇到魔物了。 回去说吧。 冬至也觉得在楼梯里汇报有点傻，但他实在是站不起来了。 那您稍等，我现在腿有点发软，让我缓口气。 龙申伸手来抓冬至的胳膊，他还以为对方想扶自己一把，赶紧顺势就抓住，想要借力起身。谁知龙申直接臂力一展一缩，将冬至往后背上拉，双手则稳稳拖在他的大腿根部。 别乱动。 龙申背着冬至往上走，一步一步既稳又快。一行夜灯，两个身影，脚步声远远近近，勾勒出永不结束的梦幻。有人背当然比自己走省力多了，冬至现在浑浑噩噩，平时那些顾虑都不翼而飞，满脑子就只剩下本能了。 龙菊，您还没定下徒弟人选呢吧？我刚才又引出天雷了，把魔物给灭了，您要不要重点考虑一下我呀？ 龙申没有回答，但某人色从胆边生，虽然老老实实趴在对方背上没有乱动，言语却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。 我这么有潜力的徒弟，您错过这村就没有这店了。虽然刘清波比我高一点，可他没有我帅啊。像我这么帅的徒弟，你以后带出去也倍有面子，对吧？不然要是带刘清波出去，人家都问龙菊，您怎么找了一个看起来比你还大的徒弟啊？ 冬至好半晌没等到回应，龙申忽然停住脚步，将他放下来。冬至以为他生气，自己先怂了。 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，您别放在心上。 钥匙。 啊？哦哦。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寝室门口了，忙拿出钥匙来开门。冬至感到热度迅速从脸上开始蔓延，唯一庆幸的是头顶的灯光不够亮，对方估计也不会来仔细端详他。冬至见到房间，龙申没有走的意思，想必是愿意听他汇报今晚的事。冬至让开身让对方进来，谁知腿一软，冬至直接跪趴在对方面前，看上去像是在行三跪九叩。 太丢人了，真想直接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算了。 还没拜师，不必如此大礼。 不过冬至也发现了，原来龙申不是没有幽默感的，只是隐藏的比较深。人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才博得美人一笑，他一个腿软就能引出龙副局长的幽默感，也不算亏了。进来歇了一会儿，总算恢复了一点力气，冬至把今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。 你会怎么分析？ 冬至将其当作自己的测验，提起了精神，仔细想了想。 我猜应该是惠仪光跟汪启的确有渊源。汪启出车祸变成植物人之后，生魂出窍，不知怎的就被魔物给盯上了。我记得您跟何玉都说过，人有七情六欲，爱恨情仇，欲念越大，魔念也就越大。汪启的怨恨正好为魔物提供了能量，魔物又为汪启提供了杀人的力量。 医院每天有无数生老病死，是轮回之所，各种气息交杂， 特别是怨恨更会被无限放大。人魔化身无数，哪怕本体被你们剿灭，残留魔息分身仍有可能散布各地，甚至躲藏在医院这种地方吸收能量壮大自己。你们今天晚上遇到的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其中一缕残念或者分身。 可我们保护慧仪光消灭了汪启的魂魄，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说不定慧仪光真像汪启说的那样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汪启才会恨得那么深。 我们只负责降妖伏魔，不负责安抚人心。即使是警察或者医生，他们也只能救人命，无法救人心。特管局只是在不同的层面履行同样的职责。 不错，无论有什么苦衷，被魔物利用弱点对付普通人，就应该受到应有的制裁。 但慧仪光与汪启对峙时的反应历历在目，包括冬至在内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认为慧仪光在这件事里完全无辜。慧仪光事先隐瞒自己跟汪启的关系，在大家问到她男朋友的时候，又将其中的曲折略过不说。等到汪启出现时，从慧仪光的语气就能知道，她并非完全不知情，可能也早就有了怀疑的对象，却因为心虚一直不敢坦诚。龙山似乎看出了冬至在想什么。 许多事情，冥冥之中自有前因，冥冥之中也自有结果。所谓天道，存在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之中。你我身在天道之下，有可能成为天道的道。 您的意思是因果报应？ 报应与否只是人类一厢情愿想出来的，我认为不如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释更为恰当。 迎着冬至不解的神色，龙深继续说， 一个人对世间对他人散发一点戾气，必然也会积累负面的能量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自然就会到了反噬的时候，这就是天道的守恒。 所以古代圣贤都强调顺天而行，并非说好人就一定有好报，但你遵循了天道，自然也会得到天地回馈的生机。 末法时代，物欲横流，人心混乱，许多人为了金钱利益，底线一退再退，最后也就沦落到跟自己一开始瞧不起的人那样，这并不稀奇。以后你如果从事这一行，只会见到越来越多。心肠软不是坏事，这起码让你有底线，但当断则断，战斗之中更忌优柔寡断，拖累同伴。 是。 冬至乖乖受教。一顿谈话下来，累还是累的，但是不怎么困了。他揉揉脸。 这么晚了， 我没打扰到您吧？ 我在写报告。 意思是被打扰到了？ 啊，那您去写吧，我洗洗就睡了。 他把大神送走，回头洗漱一番，神清气爽，却更没有睡意了。摸摸肚子，晚上吃的东西基本都被伤筋动骨消耗光了。冬至就叫了点烧烤，想想对面还有个人在赶报告，就去敲门。龙深果然还没睡，冬至亮了一下手里的袋子。 您饿了吗？要不要吃点？ 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。 眼看龙深就要关门，冬至连忙亮出杀手锏。 我睡不着，想看看术法典籍，但很多名词都看不太懂，网上也没有标注，能不能在您这里看看？如果不打扰的话。 龙深微微侧开身体，让他进来。冬至大喜，生怕男神下一秒后悔，赶紧抱着书本溜进来。宿舍虽然是一房一厅，但全部连在一起，并没有隔开。副局长的宿舍跟冬至那边的格局一样，装修也是统一的，米色墙壁，深色耐脏的沙发和床单，还有个小吧台，连着厨房，其实已经算是中高档装修了。估计特管局全把经费用在了办公室和员工宿舍上了，以至于连物业费都没钱交。 你自便吧，不懂的可以问。 哎，您忙您的，我自己看书就好。 龙深点了下头，给冬至倒了杯水，转头又在书桌前坐下。冬至对天发誓，他是真想认真学习的，本着有大神在可以授业解惑的心态才会过来， 但是当喜欢的人就近在眼前的时候，想要控制住自己的视线不往那里飘，这世界上估计能做到的人也没有几个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